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22章葬礼之后第83集。 约一小时后，海格和斯拉格霍恩开始放纵的祝酒，为霍格沃茨，为邓布利多，为小精灵酿的酒，为 哈利波特， 海格吼道，把第14桶葡萄酒一饮而尽，留了一下吧。 对啊， 斯拉格霍恩有些口齿不清地叫道， 哈利波特，就是少年，差不多那个意思。 他嘟囔道，也跟着一饮而尽。没过多久，海格泪汪汪地把整条独角兽的尾巴塞到了斯拉格霍恩手中，后者高喊着， 为友谊，为慷慨，为史加龙一根， 把他揣进了衣服口袋里。接下来有一会儿，海格和斯拉格霍恩并排坐着，搂住对方，唱起了一首舒缓忧伤的歌，唱的是一个垂死的巫师奥多。 好人不偿命。 海格嘟囔着趴到桌子上，有一点对眼。斯拉格霍恩还在颤声歌唱， 我爸爸那么年轻就走了，爸爸妈妈也是，哈利 硕大的泪珠又从海格爬满皱纹的眼角涌出，他抓住哈利的胳膊摇晃着， 他们那个年纪的巫师里面，我见过的最好的一对，可怕，可怕。 斯拉格霍恩伤感地唱着， 英雄奥多被抬回故乡，抬到他儿时熟悉的地方，帽子翻过来，入土安葬，魔杖说两段，多么悲伤， 可怕。 海格哼哼道，蓬乱的大脑袋滚到了臂弯里，低沉地打起鼾来。 对不起。 斯拉格霍恩打了个嗝说， 我从来唱不准调子。 海格不是说你唱歌， 哈利轻声说， 他说的是我爸爸妈妈的死。 斯拉格霍恩抑制住一个大嗝说， 是啊，那真是非常可怕，可怕，可怕。 他似乎不知说什么好，又去往杯里添酒。 我想你不记得了吧，哈利？ 他笨拙地问。 不记得，他们死的时候我才一岁。 哈利说，一边盯着烛火在海格粗重的呼噜中摇曳。 但我后来了解到不少，我爸爸先死的，你知道吗？ 我不知道。 斯拉格霍恩声音微弱地说， 是伏地魔杀死了他，然后跨过他的尸体朝我妈妈走了过去。 哈利说， 斯拉格霍恩猛地哆嗦一下，但好像无法将恐惧的目光从哈利脸上移开。 他叫我妈妈走开。 哈利无情地说。 伏地魔告诉我，我妈妈本来可以不死的，他只想杀我，他本来可以逃走的。哦， 天哪！ 斯拉格霍恩轻声说， 他本来可以，他不用，太可怕了。 是啊， 哈利的声音近乎耳语， 可是我妈妈没有动，我爸爸已经死了，他不想我也死掉，他试图向伏地魔求情，可他只是大笑。 够了！ 斯拉格霍恩突然叫道，举起颤抖的手， 真的，亲爱的孩子，够了，我是个老人，我不需要听，我不想听。 我忘了。 哈利撒了个谎，弗林记引导着他。 你喜欢他，是不是？ 喜欢他。 斯拉格霍恩说，眼里又汪满了泪水。 我不能想象，有哪个见过他的人会不喜欢他。非常勇敢，非常活泼，最可怕的是， 可是你不肯帮助他的儿子，他把他的生命给了我，你却连一段记忆都不肯给我。 海格如雷的鼾声充满了小屋，哈利牢牢地盯着斯拉格霍恩泪汪汪的眼睛，魔药教师似乎无法转移视线。 别那么说， 他小声说， 如果能帮助你的话，当然不成问题，可是那东西有没有用处？有用， 哈利清楚地说， 邓布利多需要了解，我需要了解。 他知道自己是安全的，弗林基告诉他，斯拉格霍恩明天早上什么也不会记得。哈利直视着斯拉格霍恩的眼睛，身子微微前倾。 我是救世之星，我必须杀死他，我需要那段记忆。 斯拉格霍恩脸色更加苍白，脑门上亮晶晶的全是汗。 你是救世之星？ 当然， 哈利震惊地说。 可是，亲爱的孩子，你要求的太多了。实际上，你在要我帮你摧毁。 你不想除掉杀死莉莉伊万斯的巫师？ 哈利，哈利，我当然想。可是 你害怕他会发现你帮了我。 斯拉格霍恩没说话，但神色恐惧。 希望你像我妈妈一样勇敢，教授。 斯拉格霍恩举起胖手，把颤抖的手指按在嘴上，他一时看上去像个庞大的婴儿。 我觉得不光彩。 他从指缝间小声喃喃道， 会被那段记忆显示的事情而感到羞耻。我想我那天可能造成了很大危害。 你把记忆交给我，就一切都抵消了。 哈利说， 这是非常勇敢和高尚的事。 海格在梦中抽搐了一下，继续打着呼噜。斯拉格霍恩和哈利隔着烛光摇曳的蜡烛对视，沉默持续了很久。弗林基告诉哈利不要打破这份沉默，再等一等。最后，斯拉格霍恩很慢很慢地把手伸进兜里，抽出了魔杖。另一只手从斗篷里摸出一个小小的空瓶子，他 他仍然盯着哈利的眼睛，将魔杖尖抵在太阳穴上，然后拿开。杖尖带出一缕长长的银丝般的记忆，它越拉越长，终于断了。银光闪闪的在杖尖上飘荡。斯拉格霍恩把它放进瓶中，银丝卷了起来，继而展开了，像气体一样盘旋着。他用颤抖的手塞进瓶盖，隔着桌子递给了哈利。 非常感谢你，教授。 你是个好孩子， 斯拉格霍恩说，泪水顺着肥胖的面颊流进了他的海象胡须中。 你有他那样的眼睛，看了这个之后，别把我想得太坏。 他也把脑袋搁到臂弯里，长叹一声，睡着了。